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啊，最近咧，其实呢一个都系大概一个月前嘅事情啦，咁样样，咁咧就有一个华人就俾人闹咁样样嗱，咁我唔知点解中国人俾人闹咧，就会变成一个《星岛日报》嘅头版咁样样，因为日日都好多人闹人噶啦咁样样。咁但系件事系点咧？咁其实就段片嘅，咁我哋播段片睇下先啦。 喂 ，Take a walk. Leave him alone. You are criminal. You been doing this.And they forced the chair, and they are fighting. Therefore, you've taken all the jobs also, and you're not deserve it. And Sakti, my cousin's a lawyer from Oxford, okay? And you'll be fighting the in China. America walking on this, and Israel walking on this also, with Yazid. You make weapons to Yazid, and the US two faces China, with two faces, and you fight for this, and you've been. 嗯，好啦，嗱，咁其实咧呢段片咧就系见到有一个嘅 金发女士， 即系金发嘅，即系总之白人嘅女人咧，咁但系其实佢都有口音嘅咁样样吓，咁佢就系指住一对。即系坐喺地下食紧嘢嘅一对嘅 couple 咁样样，就指住佢闹，咁跟住之后揸住部机嗰个人咧就叫佢，喂 ，leave him alone， 即系咁样，即系佢叫佢，喂，你收声，你走啊，咁样样，即系都闹佢，咁啊，即系听到口音咧，即系呢个都系Australian Chinese 嚟嘅，吓，即系澳洲嘅亚洲人中国人啊，咁样样啦吓。 但其实事源咧呢单新闻咧，即系唔系话无端端咁样走句闹嘅，系因为咧嗰个女人咧见到嗰对男女坐喺度食早餐或者食晏昼咁样样啦，咁咧就叫嗰对男女起身，就想让座俾对面企住喺度嘅一个女士。咁但系咧个女士其实系冇要求过话要坐低或者 有任何嘅 协助。系啦，咁咧就嗰对男女就话，就冇理佢，咁所以咧嗰个金发女士就开始破口大骂咁样样啦。 咁嗱，其实即系其实四围都系好多人闹人，同埋系即系好多癫人噶啦。咁即系我唔系 excuse 佢呢一件事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喺街头嘅骂战咁样样。咁即系就几样嘢啦。咁首先咧就。即系头先所讲嘅好多嘅，即系呢位女士嘅言论咧，其实可能系出自香港本土派嘅，即系你话即系大陆人即系中国人攞晒我哋嗰啲工作啊，同埋你卖即系卖毒品，同埋即系令到我哋成个国家都系鸡啊咁样样，咁而事实上真系。好多性工作者都是中国人嚟嘅，咁样真系，咁啊冇问题啊，咁呢样即系佢可以话，喂做鸡都唔知几好啊，你即系你鬼佬你都有一个 pretty woman 佢够为做鸡咯，咁样做鸡有咩问题啊？即系你国家系认同性工作者呢样嘢噶，系有政府分定噶，咁样，咁我即系觉得叫人哋话人哋做鸡系冇问题啊，其实系咪？咁但系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咧系一个街边上嘅骂战啦，咁样吓，咁但系之后咧佢就上咗呢个星岛嘅头版咁样，咁咧就 系 话 系嗰份报纸先 好啊，即系当然即系主流媒体唔会咁无聊用呢一单新闻嚟到做即系主题啦，咁样，咁但系星岛日报就一定要嘅吓，即系我都了解啲华人媒体，因为华人媒体就一定要咁样嘅，咁首先讲下即系呢一件事先啦，咁其实即系我成日都讲即系。街道真的很多人亂咁鬧，真係好多癲人嘅。事實上就咁，如果你係話嗱，即係就咁樣樣啦，即係我當有個肥佬嘅咁樣樣。咁如果有一個癲佬係要鬧嗰個肥嗰個人嘅，即係佢會鬧佢咩？ 死肥佬， 你死肥佬，你食 Hungry Jacks 啊！即系会咁样闹佢啊嘛。咁、如果你见到诶嗰、个人系诶、瘦猛猛咁，跟住你见到佢唔顺，想闹佢嘅，咁你话咩啊？ 暗挑鬼命， 系暗挑鬼命，马骝精诶，系啦。咁如果你叫高人嘅，佢话你做晾衫竹啦，咁样样，即系你好多嘢闹。咁如果你见到中国人会点样话咧？啊，死中国人翻中国咧，即系、所以即系其实呢、这个系。闹人嘅一个好平常你会做嘅嘢嚟嘅吓，即系你就算喺，即系你唔使一，即系你话一个人系死肥佬嘅，你唔未必系歧视肥人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喺系啊，如果你喺 office 有一个上司你系好唔中意嘅，而佢系肥嘅，你估你估佢啲下属会点样叫佢啊？ 讲 你个死肥佬，即系会咁样讲啊嘛，即系嗰个咩鬼同你 O T 咁，跟住之后嗰三个都咩肥矮顿咁样，即系都咁叫人哋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最后嗰个问题就系咩咧？如果系即系呢个女人就指住一个肥人，咁用同样嘅方法嚟到闹呢个肥人，话你个死肥佬，你就系咩摆上网有冇人理啊？ 冇咯， 系冇人理嘅。但系点解一讲到种族呢一样嘢嘅时候？就有咁大嘅聚焦，有咁大嘅 focus 喺度，咁样样咧吓嗱，咁所以即系所以咧，我哋系要解拆下呢一件事先，咁样样咁到底系点样先至系可以叫做歧视咧吓？即系你点样先至系歧视人咧？咁样样，例如嘅嗱，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有钱人咁样样，咁跟住即系你见到有一个人系冇你咁富庶嘅咁样样，咁你就喺度即系踢佢个乞衣兜啊，又或者话你你个死穷鬼弹开啦咁样样，又或者好似喺英雄本色嘅咁样样，即系即系呢个跛咗脚嘅 Mark 哥喺度帮你抹车窗嗰阵时候，咁跟住之后咧，你将啲钱抌落地下啊咁样样。啊！呢啲就係歧視行為嚟嘅，因為你係一個有錢人歧視人哋窮啊嘛，係咪咁樣？咁但係啦，調轉啦，你當一班地盤工人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可能食緊呢個肉批啊咁樣樣，咁跟住可能食煙啊，咁跟住之後咧即係有一個有錢老細李嘉誠就行過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你其實你好你好左神左神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咁跟住之後老細早晨早晨，咁跟住之後嗰幾個地盤工人咧就喺度佢走咗之後就嘰聲佢先李嘉誠光頭佬光頭佬，你好早晨早晨，即係大家喺度笑咁樣樣。啊，呢个系咪歧视行为咧？ 唔系咯。 啊，所以歧视行为系点样先至可以歧视咧？必定咧系有呢个阶级嘅分别嘅。 嗯， 一定系要高级啲嘅歧视低级啲，就唔会话低级啲嘅歧视高级啲嘅。吓，低级啲嘅咧，只系会嘲笑啊、戏弄啊，即系可以笑佢，但系呢个系唔会构成歧视嘅咁样样。咁所以我其中一样好唔中意嘅就系咩咧？就系、是、当有一个人系话佢自己系被歧视紧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已经事先将自己整个组别系贬低咗嘅。 系 佢自己系要先贬低自己， 先 至系可以话其他人歧视我哋。咁所以即系例如啦，咁样样美国同埋中国嘅关系啦，我讲下吓。OK， 即系如果你喺澳洲嘅，即系前咗一排就有好多，即系即系我哋呢个四海文集都有啲主持就出现咗，就去嗰个叫做光复澳洲嘅行动啊，咁样样啦。咁佢系其中一个行动咧，就有烧呢个中国国旗嘅。 嗱， 咁呢个咧就系被视为歧视嘅。咁但系咧即系当然系俾左翼人被视为歧视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呢啲左翼人佢哋最憎边个国家？最憎美国啊嘛，系咪吓？又或者嘅佢哋就系最憎。澳洲自己嘅，因为佢觉得自己澳洲人系衰嘅，系白人嚟嘅，白人系衰嘅咁样，所以佢哋咧就好乐意就烧呢个澳洲旗，同埋烧呢个美国旗咁样。 嗯哼， 咁但系你一烧美国旗咧，呢个就唔系歧视，但系你烧中国旗就系歧视啦。咁意思就真系话咩咧？就系真系当你系觉得烧美国旗系 O K 嘅，即系你觉得系美国系高高在上咁，所以烧佢嘅旗系 O K 嘅，因为我哋系反一个霸权咁样样。咁但系中国咧，当你烧嘅旗，你觉得唔 O K， 系因为人哋系少数咁样样。 嗱， 咁身为一个炎黄子孙，同埋身为一个即系 中國人 Chinese 咁樣樣，即係我未必叫自己做中國人啦咁樣樣。咁但係我知道好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人士咧，係要強迫我自己叫我自己做中國人嘅。我唔知點解佢哋咁中意逼人哋叫自己做中國人啦。咁但係即係我由得佢將呢一頂帽就笠落我度啦咁樣樣。咁我身為一個 Chinese 嘅咁樣樣，大佬，我哋而家 GDP 全世界排第二。咁樣樣，我哋中國人 Chinese 喺呢個世界嘅強國，係咪？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做啲咩都要睇我哋中國人頭咁樣樣。哇！當即係我哋中國人喺呢個社會裏邊咁巴閉嘅時候，啲鬼佬仲竟然話人哋歧視我哋？哇！你咁樣咩意思啊？你明唔明啊？ 明。 即係歧視一定係勁嘅。歧视渣噶嘛，唔会渣嘅歧视劲噶嘛。喂，中国人就要歧视鬼佬啦，咁样样。咁但系唔系调转啊嘛，家阵冇理由人哋歧视到我哋中国人嘅，因为我哋中国咧系强国，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大国，系冇人可以歧视到我哋，最多系我哋歧视其他人咁样样。所以咧，我好知道好多北京人啊，咁样样嗱，北京人咧就系高高在上咁样样嘅，所以北京人咧就最中意歧视人嘅啦。佢哋咧系会歧视其他人嗰啲口音，如果唔够捋啊，就唔系真正嘅普通话，唔单止唔系真正嘅普通话，直情唔系真正嘅中文咁样样。所以佢而家都开始改啊，即系例如嘅，佢哋唔叫普通话，叫普通话，其实叫中文嘅吓，即系佢哋会话你讲啲咩语言啊？你讲广东话定中文啊？咁样，但系中文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中文嘅。如果你唔系卷脷嗰种咧，就唔系真正嘅中文啊。如果你讲上海嘅普通话或者台湾嘅普通话，I'm sorry， 呢啲唔系中文吓，呢啲咧系你哋台湾口音普通话咁样样。你啲系上海口音普通话，我哋北京呢啲咧啊，呢啲咧就叫做中文，就叫。做中文咁样，所以你系高，所以北京系真系最巴闭，北京就系高高在上，所以北京咧就系最有潜质可以歧视其他人。但系即系例如我哋香港人，即系呢啲咁样嘅小国啊，都唔系啲乜嘢啦，即系我哋边有地位可以歧视到其他人啦、一定系劲嘅人。歧視渣嘅人啊嘛，點會係渣嘅人歧視勁嘅人呢？即係我哋香港人呢啲咁嘅身份，就只不過咧係真係乞衣同埋李嘉誠嘅關係啊！即係乞衣就係香港，李嘉誠咧就係我哋偉大中國北京咁樣樣。咁有乜理由一個乞衣喺度，即係自己一般嘅見識？是可以影響到人哋李嘉誠呢？係咪先？係咪？同樣地，即係喺呢個世界嘅版圖嚟講，即係除非你係認美國同埋英國係勁過中國嘅，即係種族方面係勁過，嗱咁你就可以話人哋美國同埋英國歧視你中國啦。咁但係如果你中國係大國嘅話咧，冇可能有人歧視到你，最多你歧視人嘅啫咁樣。咁所以即係當見到有啲中國人係話俾鬼佬歧視啊咁樣，我就非常心痛嘅。咁我心痛嘅理由咧就係因為。 有時等佢哋唔抵咁樣。 唔係，我等我自己唔抵，我等我自己唔抵。我明明係即係而家嚟到2015年，中國崛起，我哋中國嘅即係咁光輝嘅時代，係咪？哎呀，竟然你仲要將我哋貶低翻，係咪？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喺李小龍時代，即係要做少數俾人歧視嘅日子啊！呢啲日子已經過去了，即係我哋中國係身為崛起咗嘅大國，係到我哋歧視人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即係奉勸所有係真係愛國嘅中國人咧，千祈唔好話自己俾人歧視，因為你每次咁樣做，其實係傷害緊自己嘅民族。反而要做啲咩咧？要做多啲。好似西方國家人做嘅，就係、是、咧要話自己歧視人咁樣樣， 即係啲大哥嘅風範出嚟。 冇錯啦，嗱，即係例如嘅，即係中國可能會話我哋要即係打到美國啊咁樣樣，或者要抵制美國貨，即係呢啲咁嘅雖然中國唔會抵制到噶啦咁樣樣，但係即係如果係講一啲即係反西方國家嘅言論嘅、中國咧必須咧就好似西方國家咁，要出翻一啲嘅即係非牟利團體咧，就係、是、保護呢啲西方國家嘅少數咁樣樣嘅，因為咁樣先至突顯中國係強大啊嘛。嗱、所以即係喺西方國家，即係美國、英國啊、澳洲啊咁樣，主流就係西方啦，係咪嚇？咁次一等嘅，即係就係呢啲嘅即係華人社區嘅團體咁樣。咁就係呢一啲華人嘅社區團體咧，就係、是、一啲嘅少數嚟嘅咁樣。咁就係呢一啲少數嘅人咧，就成日話人哋歧視我哋咁樣。咁但係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就見到呢個 power relationship 嚇，你就會見到呢、這、一個到底邊方係強啲咧咁樣。 就是这个澳洲的主流就是比我们 Chinese 是强的。是啦，咁但係呢其实呢一个唔关係有几多人士喎，即係你唔可以话哦因为你中国人喺澳洲人少啫，其实呢个唔关事嘅、嗯、即係例如喺、香港初开埠嗰啲时候呢，即係、即係英国人或者英国人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啊，咁英国人白人都系占少数嘅，咁但係到底佢哋系 powerful 啲嗰一个 group 定系冇咁 powerful 嗰一个 group 呢、 嗯 powerful 啦，佢系咪？虽然佢哋系占于系少数，但系佢哋咧，虽然一少数嘅白人咧，都可以歧视你一大班嘅中国人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同样地喺澳洲嘅华人社区都可以做同样嘅一样嘢，吓就系、 是、变得更加 powerful。 系啦，就系、是、喺澳洲咧做一啲欺凌嘅行为咁样样，就系要凸显自己喺世界里边系几 powerful。即系例如，笑完咩你？即系例如中国咧。我好认真咁样讲，你唔好惹我笑。例如中国去到即系非洲啊或者东南亚咁样样咧，吓都系得到神憎鬼厌嘅咁样样，就系、是、因为咧中国人系强大啊嘛， 吓 咁但系嗱，即系例如中国人如果去到缅甸系开厂嘅咁样样，咁中国人系有钱嗰一方啊嘛，咁啲缅甸人系穷啊嘛，咁佢哋系要 serve 啊嘛，系咪？即系佢哋系要 serve 你啊嘛。嗱咁即系啲缅甸人啊，或者系即系好多东南亚人啊，菲律宾人啊，佢哋系好憎中国人嘅。咁但系嗰度嗰啲中国人佢哋系少数啊，但系佢哋会唔会话好惨啊，俾人歧视啊？会唔会咁？ 会咯， 唔会吓，佢哋都唔知几巴闭添啊！佢行出街啲，我最憎呢个老板嘅，呢老板都唔知几衰。佢覺得點解你咁憎我？因為我有錢咯，你吹啊！真 係我有啲事錢 嚇，係咁樣樣啊嘛。咁所以點解中國人喺西方國家唔可以有一個同樣嘅思維咧？ 嗯， 係咪？即係你嚟到西方國家嘅，咁你咪當嚇人哋鬼佬好似人哋菲律賓人啊，或者係非洲人啊咁樣樣咯。嗱，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中國人自己係要即係喺呢方面要審察下自己同埋反省，係要覺得喺呢個世界裏邊係自己最巴閉嘅。咁唔好。即是进入了这个西方国家的圈套。即是你看到这个西方国家它成日都有很多左翼团体，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啊，我们要不要被他们被歧视啊这样样呢。那你身为中国人呢，你可能会说哎呀真是好啦，我得到即西方国家的保护和宠幸啊。但其实这个是圈套来的，这个是假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想想，即是一个白人，当你是被人虾的时候，他是揽你和摸你的头，哎呀真是阴公猪，你好惨啊，你被人虾，我跟你一起虾，还有我一起帮你打那个衰人。当是这样的时候，即是你就将你自己那个即系 power 同埋将你嘅主权俾咗呢一个揽住你嗰个人咯，咁所以如果即系有一个人要呵你咁样样嘅，你要推开佢， 唔使你呵，系 啊，冇错啦。喂，你谂下，所以点解咧？ 我 谂我哋都见过睇过好多嘅电影吓，啲电影咧就可能系话即係有一個人係有尊嚴嘅，可能佢係即係 fall from grace 本身好有錢，之後就冇錢嘅。咁當佢側邊嗰啲人咧之後可憐佢啦，呢個先至係令到佢最難受。係啊，即係如果個個都離棄佢，佢反而冇咁嬲啊。但係就係你最憎嘅人而家嚟可憐你，話哎呀你真係慘咧，你嚟唔嚟屋企住？通常就係喺嗰啲時間咧，呢啲唔係發憤圖強，你會推開佢，咁你就我唔使你嘅施捨，我唔使你幫。要咁样样，所以即系我就系促请中国人咧，即系将佢自己喺呢个 national pride， 即系对于自己国家同埋民族嘅身份嘅地位咧，咁样样，千祈唔好自我践踏吓。所以点样唔好自我践踏咧，就唔好话人哋歧视你啦。首先就咁，同埋第二咧，当有啲人系施舍呢一啲嘅所谓 anti discrimination 俾你咧，你千祈唔好接受，因为 anti discrimination 系俾咩？系俾弱者嘅吓，即系例如即系女权分子，即系女权系弱者啦吓，系俾女士啦，又或者可能系俾一啲有残障嘅人士啦，即系你系行唔到路啊，你系跛嘅，你系聋嘅，你系哑嘅吓，又或者俾一啲冇钱嘅人嘅咁样样，即系你中国人，你系大国嚟噶，你点可以 三样都唔系？ 你点可以将你自己摆喺一个即系富裕啊，又或者系一啲穷人啊，冇教育嘅人啊，又或者系残障嘅人嘅类别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系话你系一个弱者，你系边个 category 啊？到底你系女士啊？到底你系残障啊？到底你系盲啊？你系聋啊？或者你是没有钱定是你是中国人呢？哇大佬，如果放在你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你颜面何存呢？你明白吗？ 咁所以当人哋系问你系咩 minority， 你话我哋中国人唔系 minority， 我哋歧视你都未到你哋歧视我，就要咁样啊嘛。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头先嗰段片咁样咧，即系就算嗰个揸住嗰个 camera 嗰个人真系要闹啊咁样，其实你已经睇到嗰个 power relationship 喺边度，就系你将呢个 power 反而俾咗呢个种族歧视呢一个人添啊。 嗯， 而坐喺度俾人闹嗰个同埋影嘢嗰个就变咗受害者啊！咁、你话即系呢个系咪真系陷我哋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亿人口同埋我哋嘅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不义咧？ 真系唔应该啦！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系要求系咩咧？即系我系要求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系要 take action 嘅咁样样，就系唔可以俾呢一啲片可以出到街咁样样。咁同埋即系如果你系影呢一啲片嘅，又或者以后系话俾白人歧视嘅人咧，就系应该要坐监嘅吓，就系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都注意下啦，就即系知道其实就歧视咧系有分上下嘅咁样样，只有上嘅人只系可以歧视到下，下边嘅人系唔可以歧视到上面嘅人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话俾人歧视嘅，你必定咧系要先认自己咧系只死狗嚟嘅咁样样。咁如果你唔觉得你自己系死狗，你系觉得你是一个好 proud to be Chinese 嘅人咧咁样样，咁你就唔好话俾人歧视。就正如喺香港即系英国人初初嚟到嗰阵时候，佢哋虽然系少数，但系佢哋系贵族，佢哋系最巴闭嗰啲喺呢个社会里边，佢系揸住最多 power， 人哋见到都要惊嘅，系啦，中国人就要做啲咁样嘅嘢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话呢一件事系一个 racist attack， 嗰啲人咧就最 racist， 因为除非你系觉得中国人系低人一等嘅吓，你系觉得中国人系弱势嘅，你先至系讲得出呢一句说话咯， 好有鼓励性啊！ 是啊，咁样咁所以即係今日嘅节目里面呢，即係都会讲下关于种族歧视啦，咁样咁尤其是就係讲下关于呢个澳洲原住民呢，因为而家唔可以叫土著嘅，而家要叫原住民嘅问题咁样嘅。咁点解土著个字係唔用得呢咁样啊，就是因为呢通常你想个土字呢就是就会想就是坐在啲泥地啊嗰个咁样。乡下啊，但其实唔啱嘅咁样。因为即係例如我哋香港都会用本土呢个字啦咁样。即係土係土地嘅意思嘛。你係土生土长，你係base喺呢个地嘛咁样。咁但係 呢个字好嘅喎，如果对 呢样嘢。咁同埋即係呢个意思实际上真係所謂原住民的 culture 嘛，咁所以如果你係見到嗰啲即係所謂嘅原住民嘅舞蹈啊，即係非常崇高嘅舞蹈，即係佢哋係唔好笑，我真係覺得崇高嘅，我真係覺得嚇即係 玩樂器啊嘛。 是啊，之前都讲过啦，即是因为根据我哋即是左翼呢个 cultural relativism 呢一个即是督通咗嘅一条树枝呢，系同一个钢琴呢系有同样崇高嘅地位嘅。即是冇话边啲乐器更加高。即是你唔会话即是跳芭蕾舞啊，系比即是呢啲淨系穿住条草裙咁跟住将自己即是。畫一点点在我身上，同埋将啲泥即铺喺自己个身嗰度，跟住咁跟住系非常之有特色嘅舞蹈。但系你如果系觉得芭蕾舞系比呢一啲嘅舞蹈系较高嘅咧，咁啊呢个系歧视嘅行为嚟嘅咁样吓。咁而且其实我都好赞成西方国家歧视，其实真系好歧视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呢啲系需要即系要有更加多国家嘅法例嚟保护咯，即系例如嘅芭蕾舞嘅戏飞嘅，即系如果你系买飞睇芭蕾舞就收得好贵嘅咁样吓。咁但系点解冇同样嘅即系收百零蚊或者九十蚊，你会睇呢啲 Aboriginal 跳舞嘅咧？因为我觉得其实 忍住笑啊， 因为其实我梗系需要嘅嗱。咁所以嗱，点解左翼嘅人士其实佢哋非常之好嘅，即系佢哋系会用用政府立例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所以例如的即现在有很多人是肯给百零元来看即这些芭蕾舞，其实有两个方法的。第一呢就是将芭蕾舞的戏飞呢就是要有这个的price ceiling， 就是不可以过20元，即係等佢可以同有一個$20睇 Aboriginal 跳舞嘅價錢咧，就係個地位就一樣。因為如果一個高啲一個低啲咧，咁就唔好啦。咁同埋即係身為左翼人咧，即係都唔會相信呢個 market mechanism 啦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唔可以。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如果你係買呢一個芭蕾舞飛嘅咧，就必定一定要睇埋呢一個 Aboriginal 嘅舞嘅。 哇！正喎，買一送一 咁樣。 咁你会唔会睇啊？另一回事啦，呢就咁样样。又或者咧，嗱，呢啲芭蕾舞嘅，即系或者例如 Opera House 嘅雪梨歌剧院嘅，就应该出一个 quota， 就系咧，你每一个芭蕾舞舞蹈咧，就一定要有翻一个即系澳洲原住民跳舞嘅一啲嘅，即系一啲嘅表，一啲嘅表演咁样样。咁但系佢话唔得咁样样，因为我哋卖唔到飞，因为冇咁多人睇咁样样。咁我哋就系咧要强迫人睇。 同埋我覺得咧，係咧，政府應該咧要立例咧，要防止啲嘅原住民咧喺啲碼頭嗰啲咧去再表演咯，因為我覺得咁樣 會做 cheap 咗佢。 係啊，冇錯，同埋人哋會揾咬啊，開始 係 係啊。 冇錯冇錯，咁所以應該係有一個 price， 要有一個 price point 俾佢，或者或者係經過見到呢啲人跳舞就必定要俾錢咁樣樣嘅。所以我哋即係如果係相信左翼思維嘅咧，就係好相信要增加政府嘅參與啦，咁樣樣就要保護呢一啲嘅即係社區團體啊，或者呢一啲嘅少數民族，就等最後咧係平等嘅嚇，要最後平等嘅。咁其實政府已經係開始有咁樣做啦嚇，即係。例如嘅 SBS 电视台咧，就是、已经系有一个台咧，就系、是、专俾澳洲原住民睇嘅咁样样吓，专有一个澳洲原住民台吓，咁、只有澳洲原住民先至可以喺嗰个节目里边做主持嘅啫，咁样样。咁但系你就要问啦，哇，有冇搞错啊？即系你有一个黑人台，系咪应该有白人台先啊？但系说话唔系咁讲，因为佢哋系少数族裔嘅关系咧，咁样样。咁你喺系你喺嗰啲，即系你喺 market 里边已经系有好多白人啦，咁所以佢哋唔需要更加多嘅保护。咁但系黑人咧系好难可以入到即系娱乐嘅咁样，咁所以咧就要特登咧就整个台俾佢，因为咧佢哋系少数，佢哋系弱者，佢哋系需要受保护。 同埋就算系主流嘅电视台咧，即系都要即系播翻多啲嘅电视节目，系关于原住民佢哋嘅生活啊咁样样咯，即系令到其他嘅 冇错啦， 系会 嗱，所以点解系要政府管制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咧？因为平时人系唔会睇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系逼人睇嘅，或者逼一啲电视台系一定要有啲咁样嘅节目嘅咧，咁佢哋就一定会睇噶啦，咁样样。好，咁我哋咧一阵翻嚟继续讲关于呢一个 Adam Goods 嘅事件啊，咁样样，因为咧即系其实最近发生咗一件咩事咧，就系话咧有一个澳洲非常出位嘅球星啊，即系佢都系一个比较争议性嘅人物啦，咁样样。咁佢咧就叫做 Adam Goods 咁样样。咁点解佢争议性咧？因为佢好相信咧呢个种族隔离主义，就系话白人还白人，黑人还黑人咁样样。咁咧佢最近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即係向觀眾席咧，就做一啲挑釁性嘅動作。咁呢個動作咧，佢就係扮將呢一個嘅，即係佢掟唔係叫飛鏢，好長啲叫咩啊 ？Javelin 呢叫咩啊？即係嗰啲 Aboriginal 用嚟，即係係一個水個吉魚啊嗰啲咁樣嘅叫咩啊？佢叫做 標槍。 啊，標槍係啦，即係佢咧就做一個動作，就係扮將呢個，因為 Aboriginal 成日都用啲標槍啊嘛，啊你要吉魚啊，同埋射啲 kangaroo 啊咁樣咧。咁佢係扮將呢個。即系呢样嘢咧，标枪咧就系飞落个观众席嗰度，咁啲观众梗系嬲啦，系咪？即系你咁样呢啲系挑衅观众行为啊嘛。咁跟住咧，啲观众就嘘佢咁样样。咁跟住佢就话咧，哦，你嘘我，你歧视我。咁跟住之后呢、這个即系澳洲足球总会啦，即系唔系澳洲嘅足球，澳洲足球嘅总会咁样样咧，佢哋就之后就出咗个声明，就系话喺之后嘅球赛里边咧，观众咧系唔可以嘘 Adam Goods， 其他人嘘得系就唔可以嘘佢。如果你嘘佢咧，就系、是、种族歧视嘅啦。 但佢冇叫话咩规定 Adam Goods 系唔可以再 佢啊冇嘅，冇嘅。咁我哋翻嚟继续讲。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西方论坛，咁咧就讲到呢个咩飞镖啊，标枪、飞镖枪嘅情况啦，咁样样吓。咁首先咧就要讲下，其实即系西方国家喺种族矛盾嘅方面咧，即係佢有一個叫進化嘅咁樣樣嚇，即係如果你喺四五六七十年代啊咁樣樣，即係喺呢個馬丁路德金嘅年代咧，佢就會話 即係所有種族係應該係融合嘅咁樣。咁所以例如馬丁路德金咧，佢最出名就係話 I have a dream 之後嗰啲個個都唔識噶啦，但係淨係知道 I have a dream 咁樣啦。我記得之前咧有套 TVB 劇咧，咁即係佢又懶乜嘢咁樣，咁跟住之後，馬丁路德金曾經講過 I have a dream。咁跟住之後，咁之後，我都有個夢想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同黑人係完全冇關係咁樣。 哦， 嗰、 那個咩咩咩咩大作戰，剩女大作戰嗰、那個。 哦，係咪啊？嚇，動咁。啊，唔係佢嗰個都有少少關係嘅，即係因為佢當咗自己係黑人啊嘛，咁樣嚇，即係黑人喺香港係可以即係融合啊咁樣。所以即係 I have a dream 咧，就係、是、希望咧，即、就、係、是、一啲少數係可以融合喺一啲多數裏邊嘅。而事實上喺西方國家呢樣嘢已經係。達成咗啦，即係因為你以前嘅四五六十年代啊咁樣，如果有一個黑人係要喺一班白人嘅小朋友中間玩咧，即係你邊個嚟嘅？你彈開啦，你同黑人玩啦咁樣。咁但係好明顯，而家喺西方國家已經係冇呢一樣嘢噶啦。即係如果係有黑人係想 join 一班小朋友白人玩嘅，係完全冇問題。反而係個情況係調轉咗添啊！即係要有一班係黑人嘅小朋友，佢哋。要自己一起玩，唔俾白人嘅小朋友參與啊！ 同埋你睇， 咁同樣地 Chinese 都係咁噶。你無論喺大學啊咁樣，你試下一班 Chinese 睇下有個白人 join， 你睇下其他人騷唔騷佢啊？咁樣，所以其實而家即係馬丁路德金想 achieve 嘅 I have a dream 咧，就 achieve 咗一半，唔係 achieve 咗一半。嗰一半咧就係其他種族嘅人就可以參與白人。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其他嘅白人咧就唔可以參與其他種族嘅嘢咁樣啦。咁其實而家佢最後嗰、那個即係所謂反種族歧視嗰、那個動向咧，就係去咗另外一個方向嘅。以前咧就係希望種族融和，但係而家反而咧就係去到呢一個種族嘅隔離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Ivy 同埋我即係兩個咧，即係都曾經喺華人社區團體做過嘢啦咁樣。咁其實成日都話多元文化咁樣，其實多元文化就係種族隔離嚇。多元文化就係話你有 你 自己嘅文化 去融合呢一個主流社會。 冇錯啦，所以佢可能會有啲即係老人家嗰啲 daycare centre 咁樣就全部講中文嘅咁樣。唔係淨係老人家，即係老人家你都可以了解，因為佢哋太老唔可以學另一個語言啦，咁都 understand。咁但係即係就算係年青人，佢哋都係噶，佢哋都話嗱呢一個咧就係華人年青人嘅俱樂部，或者華人年青人嘅 專係為華人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白人可唔可以參與咧？啊就唔得嘅。咁但係同時啦，如果你係開一個白人俱樂部嘅，咁人哋會話你咩咧？會話你種族歧視啊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就有一個情況咧，其實就係西方國家以前咧就係希望種族可以融合，因為嗰陣時候有種族隔離。但係而家咧，佢反而咧係想有更加多嘅種族隔離，就係話黑人還黑人，白人還白人。佢哋尤其是左翼嗰啲人咧，佢就會開始見到即係或者佢哋就會有一個咁嘅思維啦，就係其實唔同種族嘅人咧係有唔同嘅需要，同埋唔同種族嘅人咧係有唔同嘅責任咁樣嘅。咁而呢一個責任啊或者需要咧就唔係 base on 其他嘢嘅，就淨係 base on 種族嘅啫咁樣。咁例即係我頭先即係一開始節目都有講啦咁樣，就係關於呢個 white privilege 嘅呢一樣嘢啦嚇，即係即係白人嘅優越嘅呢一樣嘢啦，佢哋就會話咧，其實白人咧喺社會裏邊咧就已經係有好多嘅好處，有好多係著數，有好多係優越，做好多嘢係容易啲嘅，好多係權利。咁所以咧，一啲少數嘅族裔咧就係應該係得到一個叫 lift up 啊，即係一啲嘅支持先至可以達到同樣嘅地位嘅咁樣。咁這個講法呢，其實現在是左翼的人士呢就已經是一口徑來講這件事了這樣。很平心而論地說呢，就是這件事即可能在幾十年前講得通，但其實現在已經再講不通了。其實現在就他就有一個比喻，其實這個比喻呢就已經是在很多美國的教科書 就有一個這樣的比喻的，就是說咁就係個圖畫連環圖嚟嘅，就係、是、一個白人嘅小朋友咧，就係、是、踩住一個黑人咧，就上咗去即係、就是、一張凳上面，或者企咗喺一張台上面咁樣啦。咁但係咧呢、這個黑人咧之後咧就爬唔到上去，咁跟住咧佢就同呢一個白人講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幫我上去咁樣。咁跟住之後個白人咧就話：我唔相信要幫你嘅，都冇人幫我上去啦。即、就、係、是、就咁樣講。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你 呢、這個講法的錯誤是咩呢？首先就你睇下澳洲，你睇下美國嗰、那個嗰、那個總統係邊個？咁你係咪可以話黑人係窮呢，或者黑人是沒有錢，或者黑人是沒有地位，你已經不可以這樣說了。因為其實現在各行各業無論有錢和窮，其實現在大家已經是 mix 了，但他就將這件事來到將它變成一個種族的問題樣、而事實上即你看到爬不到上去這張桌子的人，其實事實上不只是黑人嘛，其實白人都有的嘛、其實這個優越的問題其實不是只是關於種族，其實根本就不是關於種族、 而且不是只是針對住黑人呢一個種族， 係啊， 咁即係點解佢可以咁樣？ 冇錯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咩咧？就即係話哦，你就算係你如果係黑人嚇，你老豆老母係做醫生同埋律師嘅咁樣樣，你都係喺美國嘅社會裏邊，即係喺呢個 theory 裏邊，你都係一個 underclass 嚟嘅 嚇，地位低啲。 冇錯啦，咁但係如果你老豆老母做乞衣嘅，你係一個白人嚟嘅，你已經係有 white privilege，所以喺呢兩個人裏邊應該要幫邊個咧？係要幫黑人嗰、那個。 嗯， 但是这样是不合理的嘛。而且你一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是based on需要来到 judge 这两个人。到底在这两个人里面哪个是真的有真正的需要呢？ 白人黑衣。 其实是那个白人、那个黑衣生出来的小朋友真的黑衣仔了，这个就是、这个白人黑衣仔。黑人那个就不用的。但是、即在法律啊和社会里面就会提升这个黑人，这个白人就由得他的。其实就不对，其实我们是应该要看什么，我们应该要看个 need 是什么、那个 need 是这个小孩是穷的、这个人是有钱所以就不需要，我们不应该是因为、因为你是黑人所以就应该给这个资助你了样，因为你这样就是歧视，好像 我们刚才第一节讲的就欺笑怒骂，但其实真的有真实在里面，真的是 truth 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觉得你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才是可以被人歧视到的，那其实在黑人的社会里面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但是这个 Adam Goods 他就是、有这个这样的思维，就是觉得、人家个个就歧视着他、所以他呢就、即是需要隔离主义这样的、其实呢这个 Adam Goods、曾经讲过了样，他就已经有前科了，他就是这个澳洲足球的球星来的，还是这个、雪梨 Swans 球队的队长样，他之前呢就是很多人都支持他的样、但是在近几年呢他就、身为一个非常争议性的角色了样、最主要就是因为呢他有这个的、这个的民族，不是民族，即是这个种族隔离主义，就是说你白人是害我们的，我们黑人是受害者来的、样，但是其实事实上即自从即我就算 我尚且当他是先， 我当、即英国白人来到澳洲是全部侵害人的，其实 which is 我都不 agree 啦，尤其是香港人真的不会这样想东西，是不是、就算当是这样想的，但是之后都来了有很多其他的白人，那些白人是根本没有参与过那个历史的嘛，你没理由赖他们的嘛，是不是，但是他就说总之你是白人你就是敌人，我是黑人我就是受害者这样的、其实件事由哪里开始，就是他的前科在哪里开始的呢，就是在、应该是两年几、13年嗰陣時候，13年嗰陣時候咧，就有件咁嘅事發生嘅，就喺呢個觀眾席裏邊咧，有一個13歲嘅小朋友，就係、大聲咧，就係、講咗 ape 呢個字嘅，即係話佢係猩猩咁解。咁、你要知道咧，這個 Adam Goods 嘅人佢係滿面胡鬚啊，同埋黑皮膚咁樣嘅。咁、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咧，即係如果係叫即係見到隔離嗰個小朋友叫呢人做猩猩，可能會叫埋一份貼即成就。咁但係咧，即係 Adam Goods 聽到咧，咁跟住之後佢就即刻咧指佢出嚟，咁跟住之後嗌 secure 咧，就係要帶走呢個小朋友。咁呢個 secure 帶走小朋友之後咧，呢、這個小朋友就就被人拖了去了樣、他之后还报警，然后之后呢警察呢就跟他问话，就问足两个钟头、是没有、13岁、是没有父母跟他陪同的樣、当时的电视、电台、电台没有，但电视就拍了他的样子出来、报纸也将他的样子就是遍布在全个媒体的头版里面、国家这么多份很多份报纸的头版这样、你知喺澳洲，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喺澳洲，唔係淨係澳洲，即係香港都係。即係如果係18歲以下嘅咧，要蒙面嘅嘛，係咪？嗱就冇蒙佢面嘅， 同埋唔可以講全名噶嘛。 系啦，出晒佢全名，同埋武蒙佢面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唔单止系咁啦，咁呢个 Adam Goodsett 佢之后嗰日咧，亦都系开咗一个嘅 press conference 吓，开咗 press conference。咁跟住之后咧，佢成个人沮丧晒啊，咁样啫。即系嗰一种咁样，咁跟住之后佢话 I am shattered， 我已被破碎了。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咧，原来种族歧视是有个面孔的 ，racism has a face。咁呢一个面孔咧就系十三岁嘅小朋友吓 ，and the face is that of a 13-year-old girl 咁样。咁即系你就算系杀人犯啊，即系 until 你系即系被定罪，你都唔可以出名啊，咁样出样法啊嘛，系咪？但系呢个十三岁，只不过系讲咗 ape 呢个字嘅十三岁嘅小朋友，就系咁样喺媒体上面，即系当系马骝戏咁样俾人拖出嚟睇，即系正正系好似即系中国以前古代。即系将啲犯人摆喺个木头车嗰度，咁跟住即系搵人用番茄掟游街示众。呢、這个就系2015年嘅游街示众，喺就系将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游街示众。即系点解媒体可以咁狠心咁样对呢个小朋友咧？咁样样，即系之后啲报纸全部都嘅 ，This is the face of racism，就系话呢个就系种族歧视面孔，就出晒呢个小朋友个样出嚟。而当时喺媒体有 defend 佢嘅人咧。就是被視為種族歧視的，你是不是都撐他咁樣？你哋都歧視的咁樣，就是又被人鬧埋一份咁樣。咁點解呢個國家會咁樣咧？咁、那個情況咧就係呢個十三歲嘅小朋友咧，當人哋係睇佢嘅時候，佢唔係見到一個十三歲嘅小朋友，佢係見到係啊，佢係一個孭住白人擁有種族，即係咁多年裏邊嘅種族包袱嘅一個視眾出嚟嘅代表，咁樣樣。你見佢嘅時候，你唔係見到一個十三歲小朋友，你係見到邪惡嘅侵略嘅強姦嘅偷搶嘅白人嘅代表。你唯有係咁樣視呢一個小朋友，你先會咁樣對佢嚇。咁而 Adam Goodsett 佢就變咗咧係一個嘅受害者啦。雖然佢係一個嗱，即係同埋咧呢個小朋友咧唔單止係咁樣樣啦，佢仲係出身喺一個非常非常基層同埋窮嘅單身家庭裏邊長大嘅咁樣樣。咁但系 Adam Goods 咧，佢系呢个卅几岁受过高深教育，系一个澳洲大球队嘅队长，年过百万人工咁样样，咁又受到万人敬仰，但系喺呢件事里边咧，佢就做咗受害者， 系 仲可以喺咁多镜头面前话自己被破碎，咁样样，所以。即系我头先想讲嗰个 power relationship 就系呢样嘢，到底喺呢个关系里边。是 Adam Goods 多啲 power， 定系呢个十三岁手无寸铁嘅小朋友多 power 咧？咁样样，咁嗱媒体咧，左翼媒体咧就系、是、即系一个口径都系支持 Adam Goods 嘅，咁但系有少部分人，包括小弟咧，就系、是、支持呢一个嘅小朋友，唔系支持佢所讲嘅，但系即系只不过好 common sense， 你系唔应该咁样对一个小朋友吓，你系唔应该咁样对呢个小朋友嘅咁样样，咁之後咧，呢、這個 Adam Goodsett 佢係俾好多人即係讚頌佢係你指出呢一個種族歧視嘅惡魔真係做得好啦，即係個係仲讚佢係 hero 添。佢之後嗰年亦都係得到呢、這個傑出澳洲人嘅獎啊，每一年都有一個 The Australian of the Year。咁佢喺呢個 Australian of the Year 佢得到呢個獎嗰陣時候。即系佢会唔会话啊？澳洲系一个好好嘅国家啦，俾咗佢好多嘅机会，今日可以做到球星，佢有过百万嘅人工，咁同埋受到万人敬仰啊！今日仲可以攞到呢个大奖，就代表呢一个国家咧，其实系好尊重我哋原住民嘅。佢系咪咁讲咧？咁佢就唔系咁讲嘅，佢就话咧。这个只不过开始来到承认我们国家这个非常黑暗的历史，因为你们白人呢是残酷地霸占和强占我们的国家，你有一个偷抢和屠杀的黑暗的历史，你们的欧洲人和白人呢和你们的政府呢有强奸杀害和偷抢我们的一切。这个呢 送一个 是就是 Australian of the Year。讲嘅说话啦， 讲呢番说话 系啦，冇错。咁其实呢一件事，其中我哋要注意嘅就系咩啦？呢、這个 Adam Goods 佢系原住人、原住民啦，咁样样。但系咧，佢自己都系有白人嘅祖先嘅。佢其实而家大部分嘅 Aboriginal 都系有白人嘅祖先嘅。咁呢样嘢就令到我非常之混淆啦，咁样样。因为佢而家所讲嘅欧洲人咧，其实有好多系冇参与过呢一个历史嘅，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当时系有即系。 係有去到澳洲嚟到偷搶啊、殺人啊、屠殺啊，即係我當呢一啲咧係所有嚟到澳洲辦，全部都係呢啲人嚟嘅，一個好人都冇嘅，全部都係呢啲衰人嚟噶啦。咁Adam Goods 佢可能係有即係喺血統裏邊有 20% 係呢一啲壞人嘅血統喎。咁但係你之後嚟嘅白人係0% 嘅喎。咁喂。人哋話你先都未到，你話人哋先啦，係咪先咁樣係咪？咁但係佢就用呢一個種族同埋顏色嚇膚色呢一樣嘢嚟到睇唔同嘅人啦嚇。佢就我係黑人嚇，我俾人我係被受害嘅，你係白人，你係衰人嚇。總之你係一個 B B 剛剛出世，如果你係有白色皮膚嘅，你就要孭住呢一個嘅包袱嚇。呢啲係咪先至係種族歧視咧？即系呢个 B B 出世，佢咩都唔识嘅，你就你系白人，你系对我唔住，呢啲唔系歧视系咩啊？即系呢啲咪系种族歧视咯？你系悲伤人哋嘅种族，唔系悲伤人哋做过啲咩嚟到 judge 人哋啊嘛？咁样样，好啦，咁咁所以即系喺上几个礼拜就见咁嘅事嘅，咁头先讲过啦，就系佢就系煽动呢个群众啦，咁样样，咁佢就扮将呢个即系飞镖啊吓，即系飞呢个标枪向即係向觀眾席啦，咁樣咁喂啲人就梗係嬲啦，咁跟住之後佢咪 hurt 佢咯。澳洲唔係用 hurt 嘅，澳洲係 boo 嘅，即係英文係 boo boo， 但係香港就 hurt 就係咁樣。咁但係 hurt 同埋 boo 都係一樣嘅啫，即係呢個文化嘅客文化唔同啦，咁樣。咁之後就有即係記者就問佢啊，你頭先講咩動作嚟㗎？咁樣咁佢就話咧 ，This is a battle cry at you guys saying this is who I am, a warrior and representing my people 咁樣。即係佢就話咧。这个是什么来的呢？他就说因为我是一个勇士，我就是向你们这些人 you guys 即是白人，我是向你们这些人 you guys 向你们这些人就是嗌出一个交战的叫喊这样，我是代表我的民族来做这件事的， 直接交打， 即是 他现在做了一个 race difference 出来，即是我就是黑人，你就是白人，你欠我的，我现在就是向你宣战这样。那这一班的即是观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喝咯。那这个 OK 是一个互相的对质，是一个公平互相的对质。那但是之后就不是了，他首先是开始了这个战争这样。那但是之后呢人家喝他了，他就走出来哭了。咁跟住之后佢就你歧视我，就话人哋歧视佢。咁跟住即係呢个亦都係非常之左翼嘅，即係澳洲球队嘅总会呢，咁样佢就出咗一个 statement 啦，声明啦，就係话喺之后嘅赛事呢就係禁止任何人係要 hurt Adam Goods， 即係唔可以 boo 呢个 Adam Goods。有任何人係 boo 佢，有任何人係 hurt 佢嘅，就会立即俾人赶出，因为咁係歧视嘅。首先在一个球赛度 hurt 人是很正常啦，首先就咁，同埋第二嘅，你就话个个都可以 hurt， 就系唔可以 hurt 佢咁样样，但系佢就点样撩人嗌交又可以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 喺度好可怜咁样喊晒， 系啦，咁所以嗱，即系其实始终呢一啲人咧，佢保护 Adam Goods 嗰啲啦，咁样样，即系我相信佢哋心里边咧，即系都系左翼人，佢都系希望咧大家种族系可以融和一啲咁样样，但系你谂。当这个即是球会总会这样做的时候，是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导致更加多融合啊，还是会导致撕裂呢？ 撕裂。 当然导致撕裂啦，大佬。咁所以之后在澳洲呢就出了即是就马上出了一个社会撕裂的，其实就是。就是有一方呢就是觉得即是左翼那些人呢就会觉得如果有任何人 hurt Adam Goods 的就是种族歧视啦。另一方呢就会说你没有理由这样样。即是我们即系我根本呢一个人佢就系撩交嗌，同埋根本呢一个人咧佢就系有呢一个嘅种族分离主义，就系佢分离。而家反而系我哋系想大家融合咁样，咁但系咧呢啲人咧就系被左翼咧就指为种族歧视啦。咁因为左翼亦都系即系垄断咗媒体啊咁样咧，呢啲人就全部被视为歧视啦。咁其实呢个球会总会咧唔系个个都有呢个睇法嘅，其实系有啱啱少过一半嘅人咧就系觉得其实 hurt 系 OK 嘅，因为好多系球员，好多都俾人 hurt。 你踢波啊，你睇波，你靴有几奇奇？ 系啦，咁但系咧之后咧就有好多嗰啲左翼人咧就系要就系又系做呢一啲嘅恐吓嘅行为啦，就系恐吓呢一啲话靴唔系歧视嘅人咧，就是、要踢佢哋出局咁样样。嗱，所以呢个亦都系同我哋上次嗰个节目咧讲同性恋嗰啲事情又系差唔多，就系你一唔同意我哋左翼嘅人嘅思维嘅。 你就要離開，我就要踢你出局咁樣。其實佢哋做呢一啲係好成功，所以點解無論喺教育啊同埋社區嘅層面，點解左翼係可以咁控制到咁多唔同嘅團體呢，就係佢哋好識得趕走唔同意佢哋嘅人，係啊。所以你諗下，如果你係呢個球隊嘅或者呢個球會嘅董事咁樣。哇！你受到啲咁嘅壓力，好多人啊，算啦，唔玩你呢班有黐線嘅咁樣。咁但係咧，你一唔玩咧，佢就要入多一個左膠入去。咁跟住之後就全部黐曬線嘅嚇。但係其實而家呢一個咧，澳洲嘅球會總會咧，其實已經係好黐線嘅啦。咁例如咧，佢喺 AFL 裏邊咧，即係澳洲足球裏邊咧，佢哋就有呢個叫 Indigenous Round， 即係話咧喺嗰一期打嘅球賽咧，全部只有原住民先可以打啫，白人就唔打得嘅咁样样。咁呢啲唔系种族隔离主义咯。咁另外咧有个仲低 B 添，就系有黑人对白人嘅球赛添，就系咁。所以嗱，如果即系个问题系咩咧？即系所以呢个系不平等嘅问题。如果你系支持黑人嘅，咁跟住即系你可以着晒 Aboriginal 衫，咁跟住之后去到喂，佢唔会着衫啦，即系着晒 Aboriginal 草裙，咁跟住之后就我支持黑人，支持黑人，黑人好嘢，打到啲白鬼耶，即系你可以咁嗌。但系你谂下，如果你系支持白人嗰边，你咁话支持白人，支持白人，打到啲黑柴，哇，你可唔可以咁讲啊？哎呀，咁啊唔得啦，咁样系咪？所以即系始终咧。即係呢啲左翼嘅人咧，佢越做咧就越煩，佢越希望人哋係可以有呢一個嘅包容啊咁樣樣咧，其實最後做出嘅撕裂咧就係越大嘅咁樣樣。咁所以歧視呢樣嘢都係一樣，即係你唔可以係俾一方即係打正旗號，話我最憎白人嘅啦咁樣樣。即係啲黑人你可以大大聲我最憎白人嘅啦咁樣樣。但是白人另外一方又不可以说我最憎黑人，即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就变成歧视了，也都不应该这样讲，其实双方都不应该这样讲，但应该 是等同的嘛。在美国其实因为这件事呢，即是种族隔离的问题呢，也都是造成越来越大的分歧啦，这样的。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呢，是有很多黑人区是白人是不入得的，如果你入了去呢一定会打死你的。但是你想想，如果有白人区的，当有些黑人入到去，白人唔使打人嘅，净系冷眼佢一下啫。哇！你谂下啲报纸啊，会点样写啦？我就唔可以调转喎，咁样系咪？亦都系有好多 case 咧，就系有即系可能数十个嗱。我最近啱啱睇咗单，就系有一家人好地揸车就经过呢一个摊，咁呢个摊就好多黑人嘅咁样。咁佢就揸住呢架车，咁然之后就俾黑人见到，咁然之后就喺车度拉晒成家人落嚟。最细个小朋友14岁咁样，咁跟住咧就将成家人拳打脚踢咁样。咁跟住之後就打到佢阿媽都唔認得，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即係 kill the whiteys， 即係殺曬啲白人咁樣喎。咁但係如果同樣地係有白人咁樣打黑人嘅，就會上曬頭版新聞啦咁樣。咁同埋我頭先講嘅第一單新聞，即係黑人打白人嗰單 case 咧，呢個就唔叫做 hate crime 嘅喎。咁但係如果你係白人打黑人嘅咧，這個就叫 hate crime 啦咁樣。咁即係你咁樣講唔通嘅，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人的，或者在澳洲，在澳洲你只不过普普通通的白人，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也是一个好的人， 你会觉得其实人是不应该分种族的，即是其实应该大同大爱，即是我们 we're all part of the human race， 大家都是人类来的，我们不应该分白人和黑人，而黑人呢也都是不应该用他自己的种族呢，即是来到这样挑衅人，如果你这样挑衅人，人家hurt他就可以的。但是之后的左膠就指着这个有这么正常的思维的人呢，就说你是种族歧视的，这样这个人他最后反而可能会变成很憎黑人咯，因为你为什么要搞到我们的城市这样呢，即是你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呢，就反而会变成他憎黑人，本来他不憎的，本来他觉得大同大我很 happy 的，但他觉得原来这班有这样的，你根本就无药可救，还有即是跟你谈都没用这样，那你最后就会造成更加多的种族歧视，而事实上现在社会 exactly 就是这样，即是那些左膠成日是不被人讲，不被人讨论，不被人谈论，咁最後咧就令到嗰個撕裂咧係更加大嚇咁樣。同埋我有一樣嘢好唔中意呢一樣嘅就係咩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嘅白人好多時候有嘅，即係尤其是左翼嘅人咧，佢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咧，就係、是、嗱白人咧好邪惡地嚟到澳洲或者去到美洲之前咧，本身啊個個係好開心嘅，即係你諗下，即係嗱，即係佢。 俾即係其實我由細讀書讀到大咁樣樣咧，其實佢係俾一個咁嘅思維我嘅嚇，即係本身咧就個個好開心啊，係伊甸園嚟嘅咁樣樣，咁跟住個個咧就喺啲樹下邊啊坐得好開心啊，又食蘋果啊，咁跟住之後爸爸睇下我捉到條魚啊，咁就嚇叻仔叻仔，我哋一齊食魚啦，咁跟住大家家庭真係好開心嘅呢種咁嘅景象啦。啊咁但係之後咧就開始有烏雲啦，爸爸咩事啊？咁跟住之後咧，我唔知喎仔，咁跟住之後咧就。啲即系邪恶嘅白人咧，就系即系搭船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岸边啦。咁跟住咧就开始杀咗一个片甲不留咁样样吓，就杀到片甲不留，就大开杀戒咁样样啦。即系佢系俾到我哋呢一个嘅景象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嗰啲黑人个个都好惨，即系最后个个系即系被逼做奴隶啊。咁跟住之后俾人用嘢吉啊，即系吉佢上啲木头车啊，即系 上晒锁 系啊，吓上晒锁链就俾到呢个 picture 我睇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事實上根本 exact 即係完全唔係咁樣樣嘅，即係最近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做翻啲考古學啦咁樣樣，咁就發覺其實咧原來英國人嚟到澳洲之前咧，呢啲澳洲原住民嘅死亡率係極之高嘅，就係高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歐洲添，嚇！即係即係佢哋係用 per capita 嚟到計啦，即係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戰每十個人咧就係死三個嘅咁樣樣，咁。在澳洲呢可能是十個死四個的咁樣樣，咁你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死好多人咁樣樣噶嘛嚇，咁佢就話好多人的死亡是點樣呢，就是頭骨的左邊咧係有破裂咁樣樣嘅，咁意思就真係咩咧？真係俾人。因為個個都是右腰啦，個都咁即係俾人兜棍勾咯，即係俾人兜棍勾落個頭咯，即係呢啲係呢啲係打仗出嚟嘅成果嚟嘅咁樣。咁另外就係發現咩咧？就係原來咧女人俾人打嘅機會咧就係多過男人一倍嘅嚇，即係佢哋好中意打女人嘅。 嗯， 咁樣樣，我哋今日叫做家暴啦嚇，咁樣。咁同埋佢有一個咁嘅文化嘅，就係話即係呢啲都係唔好嘅文化啦，即係我身為 Asian 嘅就覺得咁樣樣，即係如果有小朋友咧棘親張凳咁樣樣，咁喺澳洲原住民嘅 culture 咧就係會 牛掰咗只腳， 唔係就會教呢個小朋友咧就係要打翻張凳嚇嚟到唔係宣泄，係要報仇。是要報仇，即係有邊個喐你嘅，你要雙倍咁喐翻佢。你就算棘親張凳係你唔啱嘅，你都要打翻張凳嚇。咁所以如果你係食下飯，你伸懶腰篤親其他人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你要再打翻佢，因為佢煩到你咁樣樣咯。咁所以嗱，咁唔單止係咁啦，歐洲人嚟到澳洲係帶咗啲咩咧？即係帶咗好多好嘅嘢，即係就好似香港咁樣樣。 嗯， 佢係帶咗教育啦，同埋係壽命是會長一點，同埋衛生健康咁樣樣，所以我哋 imagine 翻，即係2015年嘅，我哋可能找到一個遠處有一個島啊，原來當時嗰啲 Aboriginal 係冇俾人掂過咁樣樣，咁跟住你見到啲人日日打女人嘅，嚇啲小朋友俾人強姦嘅咁樣樣，咁你身為白人嘅左膠啊，而家就開始有啲 confusion 啊，到底好唔好俾佢教育啊，嚇好唔好俾佢醫療啊，定係有得佢咧？我相信而家嘅左翼嘅人咧，佢話哦有得佢，因為咧呢啲係佢哋嘅方式嚟噶，佢哋係佢哋嘅文化係咁樣樣嘅。但係咧，如果係有白人嘅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喺一個家庭係咁樣俾人打嘅，佢一定會話 not acceptable 嘅。所以點解我一開始喺節目講呢個就叫 new racism 嚇，呢個就叫新嘅種族歧視咧，就係因為如果呢一啲同樣嘅事情係發生喺黑人身上嘅，白人係會容許，因為佢係話哦呢個係你嘅文化嚟嘅。但係如果係發生喺白人身上，佢就唔會容許嘅嚇，就唔會容許嘅。所以呢個就係 the new racism 啦。咁所以點解喺即係好多即係尤其是澳洲中部有好多唔好叫未開發啦，但係一啲嘅即係比較偏僻啲嘅原住民嘅社區裏邊咧，係好多酗酒啦、打小朋友啦、殺小朋友、強姦小朋友啦咁樣樣，嗰啲法庭咧都係會將呢一啲被受害嘅小朋友咧，就係俾翻佢父母嘅。其實係唔應該咁樣做。如果呢情況係發生喺白人小朋友，係唔會俾佢，但係黑人就得啦，因為哦，依個係佢嘅文化。其實最後受害係邊個咧？就係、是、受害嘅呢一啲嘅小朋友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即係種族歧視呢一個問題咧，喺西方國家其實係有一個嘅好大的挑戰嘅咁樣樣，個挑戰咧就係、是、其實需要我哋一啲正常啲人咧，就係、是、知道其實呢一個新嘅種族歧視 the new racism 其實係唔好嘅。其實如果我哋大家一齊都係人類嘅， 我哋即系我哋唔应该用种族嚟到分隔唔同嘅人咁样，我哋会话小朋友系应该读书，应该有医疗，女人唔应该俾人打。OK， 我哋应该系咁样，无论你系黑人或者白人，你都系应该有同样嘅 standard。咁所以即系对于我一个保守派嚟讲咧，如果我哋系发现有一个 Aboriginal 嘅岛吓。呢、这、一個島咧就係佢哋用翻佢哋三千年嘅文化嘅，當然係 keep 翻佢文化嗰啲咁嘅嘢，即係考古啊，當然 keep 翻啦嗰啲就。但係例如喺醫療啊、讀書啊，同埋即係打唔打女人啊嗰啲咁嘅嘢咧，即係都係應該 keep 翻我哋而家現有嘅法律咁樣樣，因為呢一啲先至係應該做嘅方法咁樣樣咯。Whereas 而家好多左翼嘅人咧，就係即係寧願一啲小朋友俾人受害嚇，都要用呢一個多元文化嘅。知名咧就係話保護呢啲文化，但係就係、是，但係就其實係害咗呢啲小朋友咯咁樣。同埋即係喺呢啲種族歧視嘅問題裏邊咧，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可悲嘅就係咩咧？嚇，最可悲嘅就係咩咧？就係、是、當你出世嗰陣時候咧，當你出世嗰陣時候，人哋就話俾你聽你係受害者咧。其實呢個係害咗你嘅。 害咗小朋友， 其實呢個係害咗你嘅。例如喺澳洲有一個左翼嘅，即係呢個極左翼嘅作家啦、思想家啦，佢叫 Germaine Greer 嚇。佢最出名嘅就係女權分子嘅嘢咁樣，但係佢係即係左教嘅英雄嚟嘅咁樣。咁佢咧就曾經就有一個咁嘅 theory 嘅，個 theory 咧就係叫做 Aboriginal Rage 啊嚇，即係原住民嘅義憤咁樣啦，即係公義嘅氣氛咁樣樣，咁呢一個Germaine Greer 咧就係話嗱，點解喺呢啲原住民嘅社區裏邊，點解咁多人打女人咧？啊，點解咁多人強姦小朋友咧？啊，其實有得解嘅，係邊個嘅錯咧？就係、是、白人嘅錯啊！如果你當年咧唔係咁樣偷搶佢嘅地，唔係咁霸佔佢嘅地，唔係咁樣殺佢啲人咧，佢今日就唔會咁樣樣啦。所以佢今日做咁多嘢都係你害翻嚟嘅。即係呢啲説話會有出現啲咩問題呢？即係其實事實上真係好多人信呢啲説話啦。咁樣首先就信咗呢啲説話嘅問題就係咩？就係、是、法院咧就會 take into account of 呢一啲嘢嘅，就係話其實你今日打你個小朋友其實係因為你以前好慘，嗱下次唔好啦，個仔俾翻你啦咁樣。咁受害咪個仔咯。咁第二嘅就係、是、當你係喺呢一啲咁樣嘅環境成長，首先你成長有問題先啦。第二嘅，如果你係俾你老豆打嘅，咁跟住又酗酒啊，又俾老豆打啊咁樣，咁你成長嗰陣時候你要賴邊個咧？哦，你又唔賴你老豆喎、啊。你就賴呢一個國家，你就賴白人、哦。我係白人對你咁衰，咁所以你老豆先至咁。點解你今日啊三十幾歲又冇工做啊，又酗酒啊，又攣喺條街嗰度啊，又強姦小朋友，又坐監？點解咁咧？係邊個錯咧？ 白人 係白人錯。 嗯，白人欠咗佢哋咯。 係啦，所以你呢個最後係會害咗佢哋嘅，因為其實呢啲由細開始養起嘅。如果你係由細開始，你係一個個別嘅人，你係自己有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嘅。如果由細到大咁樣教你嘅，你要做啲咩，你都小心啲啊。咁但係如果你以後大個嗰陣時候，你翻學，你一做錯嘢嘅，其他同學要罰。哦，你係黑人，唔使罰啦，你一定係有 Aboriginal rage 得啦，你翻屋企啦。哦，原來我做錯嘢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做錯嘢係唔使罰嘅。第二件事就係咩咧？就係、是、哦，原來我點解做錯嘢咧？原來係白人嘅錯。咁最後嗱，事實上呢一啲 Aboriginal， 如果佢係犯好多罪啊，佢最後都做唔到嘢噶，咁樣嚇，即係最後社會都係會， 因為佢覺得社會要補償翻俾佢嘛。 最後社會都會唔理佢啊，佢最後都會冇工做啊。咁所以你最後你咪害咗呢一個小朋友咯。所以 Germaine Greer 呢一啲咁嘅人咧，佢以為講呢啲 Aboriginal rage 啊，即係原住民義憤啊呢一啲嘢咧，佢以為幫到佢哋，但係其實呢每一個字咧，其實都係害緊佢哋。點解有咁多呢一啲原住民今日係冇出路啦？或者是那么穷啦、其实很多都是源自于这些白人好心做坏事。你以为你说哎呀得的了，哎呀原来你 Aboriginal， 哎呀你做错事不要紧，以为帮紧他、但是其实 in the long term 是害紧他。还有最后好像 Adam Goods 这些事件，即其实他这些思维在哪里来的，其实不是 Aboriginal 自己想，是那些白人给他的。所以即我讲真咧，即系 Adam Good， 即系我虽然系好唔中意佢嘅言论，但系我其实觉得佢系一个受害者。你谂下，佢出嚟打波，佢已经系好成功，佢系一个百万富翁，佢系得到万人景仰。但系佢侧边嗰啲人咧，就同佢讲啲咩就 其实你好惨噶，你系俾人害噶，白人最憎你噶啦，佢哋想你死啊，佢强奸你阿妈，佢哋系你嘅敌人啊。 佢最后咪出嚟喺度讲啲咁嘅言论咯，所以你听佢嗰啲咁嘅言论同埋讲啲咁说话，你其实谂下佢心里边系几难受，佢心里边几难过。当佢见到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佢唔会原谅佢系一个十三岁嘅小朋友乱笠嘢。其实我好耐都讲过，就系话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其实佢唔系出于种族歧视讲嗰句说话嘅，佢会好似任何香港人咁样见到呢个黑蚊蚊同埋面部有须，觉得佢好似只马骝咁，所以就叫佢做星星啫。佢见到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佢见唔到一个天真无邪乱笠嘢嘅小朋友，佢见到一个邪恶、强奸、偷抢、强暴嘅白人的代表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他说 racism has a face, it is the face of a 13-year-old girl?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将这整件事就归咎在这个13岁的小朋友上面。所以你只是见到这个 Adam Goods 的行径，你就知道他心里面是多大的伤害。但是这个伤害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他自己有被人强奸过咩？他自己都没被人强奸过，就算是他都是上几代都已经是过去了的，已经是过去了的东西。而美国都是一样的。你现在美国那些黑人他真的被受害咩？他要什么有什么，他要什么机会有什么机会，有其中一个还可以做到总统，虽然做得很差。但是就是旁边那些人不停告诉他他是一个受害者，灌输给他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呢这些美国的黑人呢，他们的祖先是在非洲来的。你想想，如果他祖先，即当然当时那些白人是做得不对，即是将他们变成奴隶，要带去美洲是不对的。但 是有时有些东西是风水轮流转，有时有些东西很难讲，就好像香港那样，即当时八国联军是不好的。但是受益人最大是哪个呢？其实是香港人。香港人是八国联军当时打中国火烧圆明园的受益者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回，身为香港人看回这个历史，我们会说那不是挺好的啦。但是呢最后我们因为这件事而有好处咁样样，而同样地嘅喺美国嘅黑人 ，OK， 唔可以话曾经做嘅事系好吓，当时白人做嘅事都系犯错，但系佢哋系呢一个错误嘅受益者，因为如果唔系咁样样咧，佢哋今日唔会喺美国，唔可以喺美国唔会有即系平等嘅对待吓，唔会有钱，唔会可以食到佢咁多 KFC 啊，唔会有咁多食物嘅，佢今日仲喺非洲，你谂下如果佢。啲阿爺啊，冇從非洲嚟到美國，佢今日會變成咩人咁樣樣？咁所以有時歷史呢樣嘢係好難講。咁同埋呢啲係發生喺好耐以前嘅，咁你仲要人點樣樣咧？係咪嚇？即係你係咪要而家嘅 BB 嚇出世嗰陣時候就要孭住呢一個嘅包袱咧？就算而家現今嘅白人，佢都係孭住其實之前嘅包袱。咁我哋幾時可以放低呢一個包袱？我哋幾時可以大家是好像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人类，不同的种族曾经犯过不同的错，这样。但是我们不要拖累下一代，等下一代是可以好好地做朋友，不是这样最好吗？但其实现在不是，现在左交就是要制造更加多种族的隔离，就是你黑人还黑人，白人还白人，这个欠我的，我没有欠哪个，我是这个的受害者，我要得到这个赔偿。最后这样做呢，是会造成更加大的撕裂，也都是会造成更加多的种族歧视。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